畅想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北部有浮尘，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们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每天晚上在广播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的生活中有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遇到的故事、问题、纠结，想和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那就关注我们，把问题告诉我们，然后您就可以听到我们在广播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分享您的问题。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今夜私是私人的私，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今夜私语时您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关注我们，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如果您在北京可以直接收听广播，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一些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我们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有位问我们一个这样的问题哈，说这个我啊前一阶段呢跟我男朋友吵架了，我跟我男朋友都谈了2年恋爱了，第一次他跟我吵架吵这么凶，他是说到了一个我在公众场合没给他给面子，其实啊就是那天我们两个人去逛商场，在商场当中啊他看中了一条裤子，我坐在旁边陪他，结果呢他在试衣间试了那个裤子出来之后啊，我当时就对他说了一句，其实是开玩笑，平时在家里也总开玩笑，我说腿这么短就别穿这种裤子了。家里边说这种话的时候他好像也没有生气，最多他就是假装拿一枕头扔向我。可是呢那天在商场说旁边可能还有两个导购女生，他当时就不高兴了，进去就把这条裤子给脱了之后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出来，就没有再和我说话，然后第二天就找了一个茬和我吵架，然后就告诉我说我在公众场合不懂得给他给面子，说我这样的人太自我了，一点都不知道照顾别人的情绪，说我情商低等等这些。我想知道哈，这女人一定要在公众场合给男人给面子是吧，那到底应该怎么样衡量这个面子呢？ 我觉得面子呢有的时候给人家，人家也未必要啊，是吧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像这样一种，我觉得怎么样才能给面子呢，咱们先说啥样的言行会伤害一个人的面子。比如说人身攻击，你像这个女孩她实际上她说这句话带有人身攻击的色彩。 对， 人身攻击一般都是攻击那些，什么叫人身攻击呢，就是说这个人身上她无法改变的东西，但是你又拿过来去说，你看你的腿 啊，那么短，你看穿这样的裤子，是吧？那这东西对一个男人来讲，第一呢，大家都想有一个大长腿啊，是吧？啊，但是没有啊，没有，这是个事实，我也改变不了啊。这是哪壶不热提哪壶， 嗯， 这让人最伤自尊啊，最让人丢掉面子啊。所以我觉得，面子涉及到一个人的自尊啊，自尊心，因为有的时候啊，跟别人的人对于自己的这种存在感，需要别人的评价来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呢，看起来啊特别在意这一点啊。那么你就要知道，以后再跟他交流的时候，凡是涉及到他的，因为他是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按说呢，在那样一个场合，就女朋友还有两个陌生的女孩子导购啊，是不是？谁都不认识啊，是吧？就女朋友认识一个，那俩女孩子也陌生的，哪怕。他知道了你这个女孩子说她男朋友腿比较短，就当时甚至可能也笑一下，但是呢，整个这个状态呢，这些恶果呢没有那么大啊，或者说究竟会对这个男孩子会伤害多么大，或者让大范围的人知道了之类的，还没有那么大，仅仅就是这几个人而已。那么这个男孩子这么敏感，那就因为这个男孩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评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呢，他更在意啊，在公众场合呀，要给他面子。 嗯， 这个其实可能在这女孩子看来，这有啥呀？是吧？那俩人也不认识你，再扭头就走了，啊，他的评价有啥意义呢？啊，陌生人的评价有什么意义呢？结果你现在还那么重视，那就由此可看，她的男朋友是一个活在别人评价里边的人。 嗯， 特别重视别人的评价。如果你还要跟他去相处的话，凡是在不管你们在家里怎么样，凡是在人多的场合，或者尤其是有熟人的场合，那更是要不要贬损他。 嗯 啊，任何贬损男朋友的这个话呢都不要说啊，宁可说一些假大空的话啊，就是说肯定自己男朋友的话啊，假大那是甚至假大空都可以，是吧？长得很帅之类的，我觉得等等很多这样的话，我想只要你想说是肯定会说的。但有些女孩子会说她腿那么短，非要让我说她腿长啊，是吧？她长得不是那么有气质，非要让我说她长得有气质。她长得不那么帅，非要让我说她长得帅啊，说不出来。 嗯 啊，其实呢，男人听到这些话，他明明知道他的缺点是那个，是吧？ 嗯， 结果你来去不去提，或者你提的时候更多是正向性的幽默性的啊，这种提法那他一般他也觉得有面子。 嗯 啊，你看我的女朋友啊对我怎么样。 嗯 啊，这是男人很受用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就是给面子啊，而不是在这个其他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去说这人的缺点，尤其是做人身攻击。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人身攻击是伤人最深的一个就是伤害面子最深的一个举动。 嗯， 以后再也不要去攻击这个人的缺点，因为两个人谈恋爱谈了两年，对对方的很多缺点都是非常熟悉的。 嗯， 好了，然后一吵架你就拿他缺点来开玩笑来开涮，那对方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 嗯 啊， 其实面子这个事儿哈，我觉得不只是男生想要外面自己的女生女友或者老婆应该给自己一点面子。 嗯， 比如说这个男孩子比如说男人和这个自己的伴侣还有一帮朋友大家在一起，是吧？ 嗯， 吃吃喝喝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还真见过那种女人当着别人的面数落自家的男人，好像数落那个缺点啊就跟数落自己家小孩子的缺点一样。 对， 好像越这么数落越体现了自己在家里边的那个位置，另外就是这个男人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 对， 比如说有的女人说，哎呀我们家的那个谁谁谁呀，哎呀那简直是他，你看这个他吃饭哈，稀里呼噜的，这个从来都没有饭桌上的教养哈，第一次到我们家去我爸我妈都皱眉头啊，这类似这样的哈。哎呀他这个人你就别提了，这三天可以不洗澡啊什么之类的，把家里那点事儿都能说出来。其实有些事情只限于你们知道，因为韩老师说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彼此都知道彼此的缺点，他可以在你面前暴露，但是他并不愿意在社会大众面前去暴露，在他的朋友面前去暴露，他在外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自己的状态和外在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出门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会 洗脸、梳头、换好在外的衣服，为什么？我们在外面是需要自己的一个形象的，对吧？那么同样，我觉得女人也是需要这个面子的。 是， 女人也需要这个面子。我记得节目里面，我好像曾经，我刚才想起来了一个例子，您记得吗，韩老师？咱们节目当中曾经有一个女生特别的生气，她拿了一个高仿的一个假包包，大概就是仿名牌的一个包包，你还记得吧？结果这个跑出去吃饭了，结果她的那个是丈夫啊还是男朋友啊，就是别人大概问，哎呀你这包好漂亮，多少钱？这女人想小虚荣一下，女人这个抿抿嘴一乐不想说，男人马上就说他那个也就是100多块钱，假的是吧？这个回来女人就跟他不干了哈。其实当然我们并不是给对方给面子，一定要说完全要说假话，只是我们得建立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 对， 我们 实在不会说的话，你笑笑也可以。 对，你就笑笑也可以，是吧？就是你要理解对方，你和对方呢是队友。 对， 不要彼此拆穿彼此， 是 是吧？就是你们得做一对好队友，不要说这个彼此出去了以后，大家相互拆台，相互给难堪。那这样的时候其实是挺伤人心的。 对，你相互给难堪的话，让别人看笑话， 对吧？所以这一点，这个我们还是要特别特别的在意哈。 对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呢，是一位女生哈，她说我和他谈恋爱谈了4年，那我们结婚已经有5年了，一共待在一起有9年的时间，没有孩子。现在觉得自己不开心，每天都觉得自己想掉眼泪，觉得特别特别的抑郁。刚开始供了一套房子，如果要离婚的话呢，就有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俩只有一套房子，我们谁要这个房子呢？如果我要住在这个房子里，我是拿不出另外一半钱来陪他的。那如果他要住在这个房子里，他也拿不出钱来陪我。想想，哎呀，离婚好像都变成挺困难的一件事情了。我自己就是觉得，他好像没有认真的爱过我。当时在一起，一开始应该还挺有感情的。可是到后来呢，两个人都变得很将就，我们两个人啊都有一点点懒，习惯了以后也不大愿意改变。他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情趣，他上班下班然后呢就捣鼓他自己的邮票，他的邮票有的时候呢他就会拿自己的工资去花去买，和别人去交流。我并不喜欢他的爱好，所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好聊的。他现在学会了在网上倒腾邮票，和别人和一些和他有同样爱好的人聊得很多，但是他基本上不和我聊天，也没有什么想和我在一起的。周六周日他就去邮币市场，到那些市场上去逛他自己开心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一个人他也从来都不管，回来他也不会问我吃饭了没有等等这些。我们两个的家里边冷冰冰的，没有什么家庭的氛围，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爱好中。那我自己呢，一开始还挺想去靠近他，想和他交流，甚至想学着和他一样喜欢他的爱好，但是我很难，我也学不会，所以我自己也觉得不开心。不要孩子是我自己从内心不太想要孩子，总是觉得要一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挣的都不多，他在自己的爱好上又花那么多钱，那我们还要还贷，我们确实连多余的钱都没有，买双鞋都得算计算计，再别说要养孩子了。没有钱的日子也过得很苦，所以每天啊，我都想掉眼泪，我都不开心，是不是我这一辈子就会这样走下去了呢？ 我觉得这个要不要这样走下去，跟人的心态关系实在太大了。那么这个女人跟她的丈夫呢，爱了，相爱了，或者说谈了4年，然后结婚5年了，这9年的时间，那么对于丈夫呢，我想了解的程度不会太低了啊。那么他说的现在呢，是因为现在两个人关系不好，他说的全是这个人的缺点， 啊，没有说这个人的任何的优点。那你们之所以能够待在一起待九年，那如果都是将就的话，我觉得待不了九年。 嗯， 啊，是不是？ 对。 那也就是说在前几年或者前些年关系不算错啊， 嗯， 但是呢后来啊渐行渐远了。 嗯， 我觉得渐行渐远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彼此在这个婚姻当中啊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点啊。那么妻子说丈夫迷恋啊机油啊，每天都去鼓捣那些事情啊，自己也想去跟着去弄，自己提不起兴趣。好了，既然这样我就进不去了，那咱们俩好像是两条平行线上啊在走，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是我又不甘心哎，这种状态。包括这位女士呢反复提到了，我觉得从她的这个描述里头更多的听到了她是迫于生计， 嗯， 好像离了婚啊，我房子怎么办啊，好像离婚都离不了，离婚的那现在套用现在经常说的那句话，离婚都离不起， 嗯 啊，是吧，离了婚之后就怎么着了， 嗯， 这就是我觉得被钱给伤的体无完肤的人的一种表现， 嗯， 好像这个生活完全是被钱给抓牢牢的抓住了啊。如果你真的不想跟这人过了，你真的觉得，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你到底觉得生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嗯 啊，是不是家庭啊，孩子啊，还是另外一半，还是爱情等等，你究竟是怎么看的，或者这几者可以平衡等等。我觉得他在这个方面完全是一片茫然的。 嗯， 即便是他有钱了，我觉得他即便他有钱了可以离成婚，或者说可以这个生活的好一点，但是我觉得仍然解决不了他内心的这种困扰，这种茫然感到底为了什么。比如说他不要孩子，有的不要孩子呢可能就决定我们俩就想过一个夫妻俩就是丁克家庭，我们俩哎没有，完全是我们的两人世界。你看他的状态，大家巴不得有没有孩子有两人世界的，但他们俩就他们俩，但是呢仍然过不上那种真正的两人世界的生活啊，各忙各的啊，或者说至少一方想去跟另外一方接近的时候，另外一方浑然不觉。我就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那么丈夫是一个老师，一回家的时候呢妻子呢就拿着那个遥控器盯着那个电视机一动不动的， 嗯， 啊，然后家里边整个所有的人都各自各干各的事儿，都像一个蜡像一样， 嗯， 在各看。丈夫说我回来了啊， 嗯， 没有人，大家没有任何反应，看电视的看电视，孩子玩游戏的玩游戏啊，都沉浸自己事。所以说丈夫后来就得了一种病啊， 嗯， 一到学校去就趴在学校的那个操场那个栅栏上，贴在那上面， 啊，嗯， 他觉得所有人都看不见我啊 真的 啊，对，他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存在一样， 嗯， 所以大家好多人都觉得怪异。他一个同事突然走上去了，说你在这儿干啥， 嗯， 他马上他说一句话说啊，你看见我了，你看见我的存在了，就丈夫就得了这样一种病， 真的，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化的一种抽象啊， 对， 就是说在家里边好像他都跟不存在一样， 嗯， 我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走，家里面所有人都不关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提到的这一条呢，其实也是现在很多家庭当中出现的一种问题， 嗯， 就要想得明白啊， 嗯， 其实他有大把的时间，如果你要有自己的方向目标的话，这生活要怎么去过啊，你是喜欢美食啊，还是喜欢旅游啊，还是喜欢看书啊，追剧等等啊，那你就会安排的细细致致的， 嗯 啊，而不会说变得那么空虚和无聊。之所以他说到抑郁，就因为看不到未来。 嗯， 抑郁的人都是这样，他看不到未来，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至少看到他，在他看来，未来再看十年的状态还是这样，没有任何丝毫的积极的变化。那一这样一想的话，就更加抑郁了，更加没有希望了。所以我觉得他的真的是，跟自己的第一，我不知道他现在的年龄，重新考虑要不要孩子。啊，如果是出于经济压力的话，那这个观念需要改变，并不是说我穷啊，我就穷了穷养，是不是啊？就像买鞋一样，买衣服一样，并不是说我钱没有那么多，我就可以穿的乌七八糟的，并不是这样。衣服不在于价格的高低，而在于会不会穿， 对， 会不会打扮， 对， 是不是？而在于这个啊，如果你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就是说了深的话，说了大的话，这是价值观的一个取向问题。 嗯， 并不见得说我非要怎么着，非要有大把的钱，我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 嗯， 我觉得他现在最大问题就是陷入到这样一个怪圈里边了。这样一个怪圈里边，反观过来，她的丈夫不断的去，你看她说到丈夫在炒， 嗯， 啊，她不是单纯的喜欢集邮是吧？她在炒作，炒作的这里头就希望想挣钱。 嗯 啊，那看起来在背后，他们俩关系的背后根本的一个原因在于呢，好像钱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我觉得他真要去好好的想想看， 嗯， 钱到底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嗯， 把这个问题给想透了，其实负担一下就降下来了。 嗯 啊，并不见得你的问题就有了钱之后再彻底解决，不是这个问题在这儿， 嗯， 而是你没有想清楚我到底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对。 是不是？ 嗯，听他的描述，这个家是冷冰冰的， 啊，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冷冰冰的，我都很难想象在一起能待九年，还谈恋爱了那么长时间。 对，谈四年， 谈了四年，结婚了五年、九年的时间了哈。现在两个人几乎就像是同屋檐下面租住的一对室友一般。你干你的，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自己，就天天。这个家里边冰锅冷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 我总是觉得一个家的氛围吧，女人也应该有蛮大的责任的。一个家会是什么样的？ 对， 这个家，这个男人想不想待着？这个家里边，是不是回到家里有热锅热饭？ 对， 回到家里边有这个温言细语，那回到家里边呢，有一份理解。还有一份支持，尽管我们也能想象，比如说对方的爱好可能我并不能够投入，我并不喜欢，我也不懂，那我不跟你探讨爱好，但是至少我可以跟你聊别的生活中还有除了你的爱好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呢。而且我们学习着怎么样能把自己的爱人把他带入到你们俩的生活中。 对， 是吧？ 因为我觉得听他的讲述啊，我觉得他其实虽然两人貌似没有任何的共同点， 嗯， 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点紧紧的把他俩连接在一块了， 嗯， 就缺钱， 嗯， 是吧？ 对， 丈夫在他集邮一方面还在炒作， 对， 是吧？ 有可能 来倒这个邮票，那目的还是为了挣钱， 嗯， 那妻子也在提到的时候也是在他的困境，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没有钱， 嗯， 像他说的，我要有钱的话就跟他离婚了。 嗯嗯， 是吧？我要有能力再买一套房子的话，啊，那我们俩就离婚了。 嗯， 难道真的这么简单吗？是不是？离了婚之后，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嗯， 啊，这个都需要他去认真的去想一下。 嗯，谢谢韩老师。还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还没有结过婚，但是呢，我和我的初恋，我们两个人谈了11年。我们的感情结束了，他和别人走了。我今年呢是32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别人也给不断的介绍别人，此时呢就认识了一个比我大1岁33岁的离异女性。她没有孩子，但是离过婚，好像前面呢她的这个感情啊也是挺不顺的，应该算是被她那个前夫也给骗了，挺不高兴的一段感情。她比较温柔，说话呢也都低声细语的，平时好像也不太自信。和他接触了一下，如果他没结过婚是我挺喜欢的类型，我现在就很犹豫，他结过婚我怕别人怎么看待我呢？ 我觉得就是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世俗的观点，就觉得这个人离过婚了啊，离过婚了然后再跟他在一块儿，别人怎么看 啊？而自己又没有结过婚， 自己又没有结过婚， 对 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你到底看中这个人是啥，是什么样的人？ 嗯， 啊，那既然如果你觉得这是排在第一位的，我要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你是不是说我要找朋友的时候，这是放在第一位的？ 嗯， 啊，那如果是这第一位的，那这个人就 pass 掉了，就不能要了，因为他结过婚，是不是？哎，我觉得在看一个人是不是能够两人在一起，是不是过得好，还是你是不是在性格上、价值取向上比较接近。这才能让两人比较舒服，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看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呢，未必看得那么清楚啊。为什么看，就是刚刚接触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女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只是说你感觉到 啊，他比较合适你。如果没有结婚的话，他比较合适你。为啥？为什么他如果没有结婚的话，他比较适合你？是因为哪些地方？因为他结了婚，把他的一切的优点都给怕掉了。 嗯， 是不是？他有的时候没有这样想。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他没结婚的话该多好。 嗯， 啊，但反过来，他就因为结过婚，然后他身上的所有的优点都消失了吗？ 嗯， 是不是？照他的逻辑来这样想。这样想一下呢，我想这位朋友可能会更加理智一些，是吧？这个人到底要不要跟他谈恋爱，要不要将来跟他重组家庭， 嗯， 是不是？他就会想得清楚一点，而不是单单的就是哎呀真可惜呀，他就结过婚，如果他没有结婚该多好。 对 啊，所以他从来就，我觉得这位男人从来就没有想过啊，我刚才给他提供了一个视角， 啊，嗯， 无论他有多好，因为他结过婚，所以他一切都是不好的。 嗯， 他的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判断了，是吧？你就觉得啊，人家会怎么看等等，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结过婚，所以他所有的优点都没有了。 嗯， 那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就干脆不要跟他再继续了。 对， 是吧？你要跟他再继续的话，你每一次你都会有这样一种困扰，因为这是改变不了的。他离过婚，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啊。 嗯， 那你要跟他以后相处的话，那人都会有那个磕磕绊绊的时候，人每当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你这个离过婚，然后你这个你身上的这个特点是不是跟你离过婚有关呢？等等，好了，这一下就复杂化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把这个给想清楚了。即便你不跟他谈，你以后再跟别人谈的时候，难道你跟一个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来谈，然后呢，你就可以谈得好了吗？啊，你 未见得， 对，也未必如此。 对 啊，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很重要的。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是大家听到的，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的就是情感问题。稍后几分钟之后，广告之后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继续听。有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来沟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 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那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拥有全部，只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礼物？呼吸，我需要多一点空气。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 99% 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2018北京书市于5月11日至5月21日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幕，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助推全民阅读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北部有浮尘，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晚上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如果您生活中也有一些情感的困惑问题，想要参与广播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和韩三奇老师呢，在节目中和大家来探讨交流各位发送给我们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士是这样说的，说我今年啊39岁了，那我的先生呢今年是32岁，我们之间相差7岁，我们两个人是3年前结婚的。那时候呢因为年龄差的问题，我当时也非常非常的担心，但是他说他一点都不介意，他说他很喜欢和我在一起，他愿意照顾好我后半生。他的心理成熟度确实比他的年龄要更成熟一些，所以呢在我们交往的那段时间，我虽然有很多的顾虑，也慢慢的都被他打消了，我们就结婚了。现在结婚了，也有孩子了，孩子1岁多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啊，慢慢的我就会发现他对我开始冷淡，对孩子也不上心。然后前一段时间他突然就对我说，他说他觉得这个年龄差还是有问题，他现在才体会到，他说我现在的这个年龄啊，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思维我的状态就很中年女性，但是他说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预见，他说要不然呢我们就早一点考虑离婚，因为他觉得再走下去他对未来没有什么信心了。这一下我都懵了，有了孩子他居然有了这样的想法，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在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妈妈呢，这个妻子呢，把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因为孩子才1岁多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就是说孩子吸引了妈妈的所有的目光。好了，那么这位丈夫呢，比他年龄小一点的这个丈夫呢，就觉得被忽略。这在其他的夫妻关系里面，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这位妻子呢，需要自己来主动来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是孩子。同时呢不能因为孩子然后把你们俩之间的这种亲密的生活就给舍弃了。或者说就忽略掉了。如果你重新的去，因为你们俩曾经相处的不错 啊，相处的挺好啊。而且这个她自己的丈夫呢，之所以在之前啊愿意跟她在一块，年龄相差那么大， 嗯， 还愿意跟她在一块，那就因为觉得在这位女士身上有这位男士想看到的东西。但是她现在之所以说离婚，就因为她觉得那东西消失了， 对， 没有了， 嗯， 但其实并没有消失， 嗯， 啊，只不过是因为生了孩子，然后呢，啊，妻子对丈夫有一点忽略而已， 嗯， 我觉得如果这个妻子重新啊来去像以前一样啊去跟丈夫来去互动，啊，不让这个丈夫呢有这种被忽略感、被忽视感、被孩子给夺去了，就这个妈被这个妻子被孩子被自己的孩子给夺走了。有这样一种感觉的话，把他这种感觉给消解掉的话，那他们俩的关系我觉得还会重新的和好啊，不是像丈夫说的要离婚啊。那丈夫之所以提出来要离婚，我觉得我听到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不重视我。我觉得他俩的关系反过来一般是妻子女性希望对方重视自己，然后如果你不重视我，我就提出来咱俩分手，看是不是你可以重视我，你重视我你就不会同意分手。 嗯， 好了，他们俩关系好像，我觉得他们俩好像是翻过来了啊。翻过来意思就是说，丈夫在这儿提出分手，意思呢就是说你要重视我啊，你不能把一个孩子，因为孩子的出生把我们的一切都给破坏了啊。妻子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跟丈夫沟通的话，我相信他们的关系可以重新的和好，重新的开始， 嗯， 而不是像丈夫说的那么糟糕， 嗯， 啊，就这么分开啊，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我觉得韩老师说的对，就有可能是有了孩子之后啊，这个女性对孩子的那种关注，做了妈妈以后，你看她年龄不小了，她这个在这么大的年龄有了孩子， 嗯， 她一定是对孩子也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啊， 呵护有加。 嗯，可能此刻呢就忽略了，比如说形象，自己的形象，自己和丈夫的互动，自己对丈夫的关爱。听上去他们过去在一起，他说他这个先生呢是有心理一定的心理成熟度的，但是可能年龄还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符号，就是毕竟他们差了7岁是吧，所以现在丈夫看到妻子这样，他们如果是妻子比丈夫小7岁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就一样，女人有了孩子以后，女人形象上的变化，体态上的变化， 对， 女人生活规律的变化，女人这时候可能多一半都想的是我孩子那个哭没哭，闹没闹， 对， 那个我的孩子吃什么喝什么， 对，因为在一岁前的一岁左右或者3岁前，小孩子有很多的变化， 是的， 说身体啊不舒服啊等等这些，他不会说话， 对， 啊， 就是妈妈是24小时都要关注这个孩子，哪怕孩子就算睡着了，妈妈都得关注着，是吧， 对， 就是如果这位妻子比丈夫小7岁的话，也一样会让丈夫觉得，哎呀，这个我老婆这个整个这一段怎么都变成一个，从一个妙龄少女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这个中年妈妈，是吧，是这种感觉啊，少妇妈妈就也会有这种感觉。而他们呢，她丈夫把这个年龄标签此刻提出来了， 对， 如果她丈夫和她分开了，就算是再去找一个年轻的妻子，那么如果自己并没有厘清一个女人有了孩子以后的这些变化，可能还会有落差， 对， 嗯，她现在是把女人有了孩子的落差放在了年龄这个问题上了， 对， 所以我们倒是觉得这位女士，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点，你就不要灰心，并不见得你们年龄问题，你们早在这个几年前结婚的时候，这个年龄问题不是问题，今天就变成问题了， 对对， 但今天可能是你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变化刺激到了你的丈夫， 对， 是吗？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有了孩子你忽略他了， 嗯， 如果你重新的把你们之前的那种相处的模式重新的再重演， 嗯， 重新回到那种状态，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 嗯， 啊，同时你也得向丈夫来解释咱们有孩子了， 嗯， 啊，我可能会照顾孩子忽略你，取得对方的谅解， 嗯， 啊，让对方知道你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并没有把对方忘得一干二净， 嗯， 啊，心里面仍然有他，啊，包括你刚才说到的外表的收拾之类的，有的一生孩子之后就好像完全这个生活都被孩子占据了，自己整个的形象也不顾了，完全就是那种状态，那肯定让另外一半觉得好像你心里没有我，完全是活在这种状态了， 啊， 这让人肯定会觉得不太舒服， 啊，对， 所以我觉得妻子可能需要更主动一点， 嗯，好，谢谢韩老师。 有一位女孩子问一个问题哈，说我生活在一个二线的一个城市，那我父母呢工资虽然不高，但是父母的工作非常的稳定，我父母住着家里边有一套以前单位的房子，那生活呢也是很稳定的，从小我的家里边啊就我们三口人，又舒服又这个大家在一起呢又很亲密哈，但是彼此呢还都有一些空间。在大学毕业以后，我自己进入了一家不错的公司，我很努力，我们公司效益也很好，那我自己呢就有了一些收入，父母帮助我了一些，拿出了他们的积蓄，所以我自己买了一个100多平的房子在我们这个城市，我自己一直都觉得很开心，单身生活多一半是在我自己的房子里过，偶尔到父母那儿去改善一下生活。后来就认识了我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呢人非常的好，也挺踏实的，是一个好青年吧，也很努力，他的收入渐渐的也在增多，他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在我和他认识之后才发现，男孩子跟女孩子真的不一样，他收入虽然跟我差不多也不低，那么他要为他父母买房子，还要照顾他的弟弟妹妹，他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在我们这个小城啊，他也买了房子，那我去看了，房子比我家大一点，但是他父母住在那儿，弟弟住那儿，弟媳住那儿，弟弟还有俩孩子也住在那儿，有的时候他弟媳的妈妈到他弟媳这儿来照顾孩子也住在那儿，我男朋友也住在那儿，因为并没有更多的钱再有其他的置房子的可能了。而这个他们这个家啊，我刚开始去了觉得挺好，热闹人多，可是慢慢的我就有点不习惯了。您想想这家里边住了多少口人啊，也就在面积100多平的房子里边，去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孩子在旁边打闹，他父母说话声音也都很大，他弟妹也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这和我家里的生活情况完全都不同，渐渐的我就不太爱去他们家。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他买了房子有房，但是他父母在住，那么我自己买了房子是我自己在住，我们现在要考虑到结婚了，他父母却不让他跟我住，他父母说他要跟我住就等于是上门女婿，住到了女生家里，他父母说我可以住在他们家，您想想他家有多少人啊，怎么可能再盛得下我们这对新婚夫妻呢？为这个事情吧，他居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孝顺听话懂事，但是我发现他缺主意，他父母还比较强势，所以他父母能在他买的房子里让他弟弟啊弟媳啊都住进去，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点害怕进入这么一个大家庭是我不能承受的，毕竟我也是在小家庭中长大的，那我也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生活空间，现在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在小家庭长大的人呢，可能心里边会觉得哎呀，大家庭多热闹啊，人多是不是热闹，好了现在大家庭来了一看乱七八糟的啊、 对，你要真住进去、 啊、对， 是和你偶尔体会一下是两回事呢，真的这个偶尔体会觉得很好，家里你看人那么多哈，但是你真要住进去了，我觉得生活上是比一个年轻女孩子 会喝很多， 所以他想的不是没道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既然你已经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呢又牵涉到人比较多，但是关键人物啊，你的这个男朋友他没有主意，而且他比较孝顺，好了，这接下来一旦你们结了婚，那你别，有的人会觉得他结了婚他会改变，他改变不了，他可能还是这样的啊，那你要考虑啊，所以我听了他的描述我就觉得很难再继续啊，因为如果你勉强的跟他在一块儿，那么这个男人他不会做出来任何你期望的变化，比如说这个男孩子住到你住的房子里头来啊，那么这男孩子可能如果这样的话，这男孩子跟他父母之间就要发生很大的冲突。然后在这个冲突当中，这男孩子很多时候可能会倒向他的父母，而不是倾向于你。那这个时候你会更难受。所以我觉得，他目前面临的一种选择， 我觉得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这就是价值取向的。那他男朋友他的价值取向跟这女孩子很显然不太一样。 嗯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是到了我要不要跟他继续的这个关键点了。 嗯 啊，如果你不想跟他继续，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你跟他在一块的话，你面临到的你现在这种困扰，不会因为你们俩结婚了而消失。 嗯， 很可能会矛盾会更大。 嗯 啊，那冲突会更多。啊，比如说你勉强的这个男孩子同意住到你这儿来，这以后的事儿会挺多的，因为他父母已经提出来了，那就像倒插门一样，你过去成了人家家那边人了， 嗯， 我就失去这个儿子了， 嗯， 那这样想，那肯定就不太好受了， 嗯， 而且一旦结了婚，跟自己的啊弟弟弟媳妇也住在一块儿，我想这个房子在市里边吧，不管有多大，这人这么多，在这里头肯定有。 嗯， 磕磕碰碰的东西啊，比如说将来生孩子， 嗯 啊，再有了孩子，两家都有孩子了，这里面的碰撞啊都会更多，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很现实的，而且不是能够解决掉的事情啊，不是这位女孩子可以解决掉的，也不是她男朋友想主动解决的， 嗯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考虑一下要不要跟她继续， 嗯 啊，如果不要的话呢，及时的收住， 嗯 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嗯，你说的对，所以这个女孩子你可以再做努力，和男朋友再去交流一下，把你的顾虑所有的都说给他，而且你们是一代新人， 对 父母的想法还有那种什么入赘啊，上门女婿啊，但是你们可以其实不用这样想，那么主要是看你男朋友，你说他比较乖，比较听父母的话，或者他父母比较强势，那么你的男朋友和他父母能互动到什么程度，你男朋友自己又怎么想，你的男朋友是你们未来最重要的一个 关键点。 哎，对，一个 其实问题的处理的关键点就在他的男朋友， 对 他男朋友跟他的父母的相处，跟自己的结了婚之后跟自己妻子相处，他怎么能够在中间当一个合适的桥梁， 嗯 啊，而不是一个阻碍，那是很关键的。如果他处理不了，他只要说的那么再多再怎么保证都是不可靠的， 嗯 啊，一旦结了婚之后遇到实际情况的话，那可能他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因为他跟他父母这种互动的模式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啊，他父母那么强势，他那么没有主意，这种模式已经形成了， 嗯， 你让他去做出很大的改变，这男孩子压力也很大， 嗯 啊，一方面是自己的女朋友，另外一方面这些父母都很重要，那怎么办？ 嗯嗯， 他如果没有办法平衡的话，你也帮不了他平衡， 嗯 啊，你很难帮他。 对，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一位女士说，我遇到我丈夫的时候啊，我已经过了30岁了，所以呢当时特别的着急，很想结婚，遇到他各方面条件挺优秀，我自己觉得诶跟我还挺般配的，所以呢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是觉得他这个人啊脾气有点暴躁，说话呢有点粗，但是还是觉得他比较可靠，他的文化程度略低于我，我是大学本科，而他呢只是上了一个成人的一个院校。两年之后我们两个人在相处中啊，渐渐的我就会发现他对我呢开始不大耐烦了，有的时候啊我可能是觉得婚姻生活中自己不高兴，有一些事情只能和丈夫去说，工作中有一些不高兴也只能和丈夫去说，和家人呢有了矛盾，特别是和他的爸爸妈妈之间，偶尔我有一些不开心，当然在他父母那儿我不会显露出来，但是回家也跟他唠叨唠叨，我们就有过几次争吵，而争吵的过程中他的本性慢慢就暴露出来了，他会动手，比如说一开始呢他是用拳头捣我的肩膀，捣得很疼，甚至我后来发现肩膀上有一块都是青的。还有呢就是他会推搡我，他会两个胳膊按住我的肩膀使劲的推搡我，尽管我没有明显的受伤，但是当时非常的难受，也就是说他 并不像别人家暴那样挥着拳头把脸打破或者把哪儿打伤，但是他总是跟我有这种肢体的冲突，我特别的难受。我说他是家暴，他说我又没打伤你，我怎么算家暴？可是呢，每一次争吵的过程中，当他的身体逼近我的时候，我都会很害怕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问你们的是，这算家暴吗？我是不是应该和他分开？再发展下去，他会不会有更重的一些动起拳脚的动作？我很害怕，所以我都不敢和他吵架，也不敢沟通了。 嗯，我觉得这个肯定算是家暴了啊。那么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一般家暴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都是因为啊，被打，尤其比如说女性，她总是对对方心怀啊幻想， 嗯， 就这个人有一天他会不会改变啊，这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完全被对方给拿住了， 嗯， 啊，因为如果你敢反抗，如果你敢跟我离婚，我就要，这男方一般会威胁的，我就要不让你好过，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两类人啊， 嗯， 无论怎么样啊，如果一开始一般面对威胁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一旦你被威胁一次。啊，你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以后接下来你就会越来越担心。一旦我不按照他的意愿来做的时候，比如说离婚，那他就可能做出来很大的、很严重的伤害我，甚至我的家人的事情。为了保护我自己、保护我的家人，那我就留在这个痛苦的婚姻当中。啊，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我刚才说另外一种，就是老觉得，哎呀，这个人他以后会不会改变呢？啊，他可能会改变吧，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啊，因为在争吵的时候，这个比如她的丈夫，人家比如说打你，一定是有理由的，啊，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理由的，啊，有的时候被打的这个，比如说妻子呢，也觉得有的时候的确是我说话挺让人生气的， 嗯， 但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打是最大的错， 嗯， 啊，你说话可能难听，可能啊，刺痛了他，但是呢，这个人动手来打，本身呢，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真的去认真的考虑一下，你到底要不要继续，如果不能去继续的话，你要去怎么去做， 嗯， 啊，比如说离婚，要这个人如果出现了威胁或怎么样，你可以向比如说一些律师求助，除了像我们这种节目求助之外，像那法律类的你也可以求助， 嗯， 像你这样的如果离婚了，你要需要收集哪些证据等等这些，你要想办法来保护自己， 对， 而不是一味的在这种婚姻当中再去下去，再错下去， 对， 嗯 嗯， 我觉得这是在暴力家庭当中很多人没有走出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嗯，您说的对，所以你自己要想好何去何从哈。 对 对，嗯， 因为对方不可能改变， 对，可能很难改变。 对，而且对方的威胁也不可能解除。 对，在这个家暴的环境中，人们就是会这样的，会心生恐惧。 对， 正常的交流和恩爱基本上都已经慢慢的会消失。 是， 总是生活在这种恐惧中，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哈。好的，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奇老师，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这是我们的节目内容。如果您也想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想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也想在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分享您的情感问题，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关注我们，发问题给我们，了解我们。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今夜思语时。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中，如果一 怎么不泪流？心伤心痛不痛？可惜当初现在离开之后，美不美重不重？说过的话再甜也没有了用。失去你的手，我想不等于解脱，只是不得在无声之中、如果一条路的开头已经有出口，走的时候怎么不累？